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15集，以德报怨。叶星给众人送来了一个嫌疑人，不知名不见脸，年纪不大，一身青衣，感觉非常邪恶的神秘人。他看到了一个背影。展昭莫名将叶星口中的嫌疑人和他之前见到的那个嫌疑人给联系了起来，总觉得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正在众人纠结之时，就听逸贤忽然开口： 那个善意人，我记忆中也是一身青衫。 众人微微一愣，都看着逸贤。 现在想想，我之所以会怀疑他，除了他行迹可疑之外，他本身也的确给人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这种感觉说不上来，但是被你们这么一说，的确可以说他感觉上不像个好人。 这时外头青影进来了，赵普留了青影他们一群人在善善茶庄附近监视，他突然跑回来，估计是有什么情况。 王爷，善善茶庄每天凌晨都会往外运送一些东西，我们发现运送的并非瓜果蔬菜，茶庄的后门经常掩埋一些烂掉的蔬果。 那他们运的是什么？ 一麻袋一麻袋的，看着像是稻谷，但是感觉比稻谷轻巧得多。运送的途中在路上洒落了些，我们连泥巴一起扫回来了。 好。 公孙接过青影递过来的一个盒子打开看，那一盒子都是泥土。公孙拿着一根竹签翻找了一下，之后用一个夹子夹出了一个类似瘪掉的稻谷一样的东西来。 这是什么？ 是花籽。 花籽？种什么花的？ 不确定，要种下试试看。不过花籽都晒干了，看来是准备长距离运输或者储藏用。 我那日看到他们搬上船运走的可能也是这种东西。哦，会不会是在做花籽的买卖？ 做花籽买卖也不需要这么神秘吧，偷偷摸摸的又不是什么金花银花。 对啊，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这花子，然后找时间我们去一趟山庄附近，我想再看看。 不如明天去吧，我也想去一趟应天府，找一找那个善意人，看看是不是和这个案子有关联。 我也去，我见过那个人，估计能认出来。 众人都点头。此时包大人回头看了看西海派的四圣，那四个老头依然垂头丧气状。 这时候最好是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识穿了他们的计谋，一来对方可能放松警惕，二来啊，也免得再生事端。 众人都觉得可行，不过嘛，要那四圣配合才行。于是包大人站了起来，想跟那四圣讲讲道理。天尊拉了他坐下，示意不用他麻烦，伸手对四圣勾了勾手指。四圣有些无语，不过还是走了过来。 知道有人陷害你们了吗？ 四圣彼此对视了一眼，点点头。 啊，这为今之计呢，就是将计就计。对方比你们看来啊高出不少，若是这会儿放你们回去，或者将案情说清楚，估计对方还会想法子置你们于死地。 四圣又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众人则是纳闷，天尊办起正经事的时候还是很有逻辑性的呀。于是下意识地看白玉堂。白玉堂也没法解释，有时候他也不知道天尊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总之一阵一阵的时好时呆。 作为惩罚，罚你们住天牢。 四圣嘴角抽了抽，看天尊。天尊拖着下巴： 有什么不满吗？ 四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最后摇了摇头。萧长青有些歉意地看着三兄弟： 都是他害了他们。见四人挺配合的，不反抗，众人也有些意外。 早这么听话不就没事了？作呀，不作怎么会死啊？ 按理来说，你们既然无罪，本府自然不能让你们坐牢。但为今之计啊，需要让你们假装坐牢。一方面为了你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方便顺藤摸瓜将真凶找出来。所以你们三人需要先找个地方避一避，天牢还是未必安全，最好是假装坐牢，看会不会有人上钩来取你们性命。不过这段时间要彻底消失才行。去哪儿好呢？ 去应天府吧。 好是好，不过有些远，路途上怕出事端，而且你们应天府人力有限， 干脆挖个坑埋了吧。 蓝狐狸在一边出主意，众人都有些无语地看他。蓝狐狸捧着茶杯喝茶，继续白那四人。 干脆去红鹰寨避一避吧。 众人一愣，四圣也一愣，包大人则点了点头。 红鹰寨本就易守难攻，再加上王爷的兵马都在那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对方怎么想也绝对想不到四圣会住进红鹰寨里去。 四圣想摇头，天尊白了他们四个一眼，四人接着叹气。 那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一会儿呢坐着公孙他们的马车随着我们一起去红鹰寨，而对外呢就说已经打入天牢了，待查明所有罪行之后再严惩。 四人只得点头，不过一想到要去红鹰寨住，四颗心就七上八下了。再看看依然气定神闲喝茶的殷侯，以及殷侯身边坏笑着瞧着他们四个的蓝狐狸，四人都有个预感，这么进了红鹰寨会被玩死吧。之后包大人让衙役们演了一场戏，然后又出来安抚村民和百姓，说了将人打入天牢之后严惩的处理办法。百姓们都是很相信包大人的，觉得这样处理也妥当，就纷纷散去了。而至于那个无家可归的小姑娘，因为她也是目击证人，所以包大人让她留在众人身边。展昭提议带她去红鹰寨，红鹰寨很多女孩可以做个伴儿，如果喜欢就住下。殷兰慈很喜欢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教念书教功夫还给出嫁妆，是个好去处。那姑娘名字叫小雨，萧长青虽然此时知道自己并非是杀他爹娘的真凶，但总觉得似乎欠了那姑娘的，于是就偷偷跟展昭商量这段时间让他照顾小雨。展昭觉得老头虽然糊涂了些，倒也不失为一个名门正派，这个年纪的老人家大多古板，倒是也难怪他之前的执拗。只要他没杀人，展昭就觉得他还有救，见小雨也不讨厌他，就让他们几个老头照顾他。说起来，这四个老鬼孤家寡人一辈子，老了围着个小姑娘团团转，倒是也能找点事情做，养娃总比到处作样好。展昭之前就在想解决当年殷侯和江湖人仇怨的方法，要解除仇怨，阻止冤冤相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德报怨，将恩怨截止在这一代，再不要延续下去。于是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契机，展昭决定对这四个固执老头以诚相待，也让他们近距离地了解一下红鹰寨和魔宫，希望他们能改变偏见，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叶星也要去红鹰寨，他与白玉堂的父母都认识，众人自然不会阻止，且他和一叶夫人关系特殊，又是目击证人，孤身留在许县说不定会有危险。而一贤就去找他兄弟展天行叙旧，于是一众人浩浩荡荡出发，在天黑前回到了红鹰寨。红鹰寨里依旧热闹，门口的兵将正煮饭呢，魔宫又来了几个老头老太太，似乎厨艺不错，在给士兵们做菜。进入大寨，那八个丫头又跟山雀一样扑过来了，特别是喜儿， 一会儿抱白云帆马腿，一会儿抱黑蛟马腿，然后将马都牵去后边喂食。殷兰慈和展天行出来迎接，叙旧的叙旧，新认识的彼此介绍，总感觉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就在这时，车帘子一挑，西海四圣走了下来。 哟，送上门来了。 几个胖丫头捋胳膊挽袖子，展昭赶忙拦住了他们几个，跟殷兰慈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殷兰慈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不冷淡也不热情。 那就住下吧。 说着，殷兰慈让几个丫头去准备一处僻静一点的院落，还嘱咐了一句别找他们麻烦。几个丫头嘟着嘴，带着四个老头走了。众人准备晚饭，并且商议明日去应天府的行程。公孙去研究那颗花籽了，小四子和萧良就跟着展昭和白玉堂。展昭有些不解地看了看后边两个小尾巴。 小四子，你不照谱回屋去吗？ 舅舅去陪爹爹了。 展昭有些不解，照谱和公孙都在，小四子竟然不跟着他们。小四子可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最近发现他在的时候，他爹好像对照谱严肃点，不过他没在的时候，公孙会更加随和。小四子那天问了一下庞太师为什么会这样，庞太师告诉他，那是因为他爹面皮薄，建议小四子多让赵普和公孙单独相处，习惯了就好了。于是啊，小四子就来跟着展昭和白玉堂了。展昭抱着小四子听他分析，觉得太师说的有理，一旁白玉堂则是无奈。 我们这边也需要单独相处啊，不如建议小四子去跟着师父或者外公。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